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，对于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4月22日泰川两州场进行了现场指导。金正恩同志查看厂里各处，具体的了解了施工情况和经营管理情况。他说，把联合生产系统构筑得很好，以便实时监视和自动控制各道生产工序，综合分析和评价经营信息来进行经营活动，还在很高水平上实现了各道生产工序的科学化、信息化和自动化。他说，在建设扬州厂的时候，发挥爱国精神来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国产化比重，令人感到对我们东西的自豪，并相信按照我们的方式可以过上好日子。人民军在贯彻党的国产化方针方面也打了先锋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扬州厂提出了一系列任务。他说，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4月22日泰川扬州厂是一家越看越令人感到稀罕的漂亮工厂，观看也令人心满意足的工厂，我国虚尘基地的样板，并十分满意地说，又一个有助于改善我国飞行员饮食生活的后勤基地建成了。他对于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指挥员和军人遵照党的意图，适应新世纪要求圆满建成扬州厂的功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，厂里的干部和职工会向我国飞行员供应更多的猪肉和加工品，并同他们合影留念。随同视察的有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、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坠同志、人民武装力量省第一副相、陆军大将徐洪赞同志、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司令官、航空军上将金光赫同志和政治委员、航空军上将孙哲柱同志。